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，军武器言啊，我哋主持人阿 Larry 啊， 系 Alex 啊， 系啊，咁我哋翻到嚟咧就呢个一个礼拜最新咧最热嘅军事话题啊，送上啊为大家啊， 系啦， 好啦，咁咧就首先咧一定要咧好热咧就呢个话题就好热啊，本身因为好热啊， 系， 咁呢个咧就因为咧一开咗后燃器之后咧成架飞机就好热， 睇个画面都好热噶， 系啊，你睇个画面咧见到成个火球咧，你望到都好似个太阳 喎，嗱，因为点解咧？呢个红外摄影机嚟嘅， 系啊， 所以见到啲后燃器一着嗰下咧就好似个太阳咁吓。爆出嚟啦， 系啦，成个火球咁啊！你感觉有冇啲似咧？以前呢、這个诶龙珠嗰时咧，龟波气功， 差唔多， 成个龟波气功咁样射出嚟咁噶啦。咁呢个咧，大家睇黑白咧，头先 Alex 讲咗啦，呢、這个就系因为嗰啲红外啊，红外成像咧咁样做出嚟嘅。咁咧就个情况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咧五角大厦嗰边咧讲翻啊，咁就美国海军嘅 EB 三侦察机。咁我哋都有讲过，因为 EB 三侦察机咧就比较中意咧，通常去到啲近岸。 系 啲又唔可以叫敌对国家嘅，冇、咁友好国家啦。 十几年前咪啊 EP 三侦察机咪啊撞千把咯，唔知千把撞去撞去啦。 好难讲啊，呢个就 唔知边个撞边个啦。 应该就快撞慢嘅，理论上就 系咯， 慢就撞快就应该系个快挑人佢嘅。 系咯，千把两副引擎啊！ 你咁慢，即系老人家，你话嗨到个后生仔，好似有啲过分啊。 系咯，系咯， 个讲法。咁所以咧， 叫后生仔。俾人啊撞咗出马路，跟住俾车车死咗，真系 又话老人家你唔啱啊，走鬼住我。我谂讲翻嗱，咁呢个美国 EB 三啊，侦察机啊，咁咧就喺呢个黑海咧，就是、一个国际空域啦，叫做。其实咧，你话国唔国际空域，就冇人知嘅。 黑海嘅好灰色地带嚟嘅， 系嘛？ 几个国家都有呢个领土权啊。 系啦，几个国家都有啊，土耳其嘅咗个啦， 系啊， 俄罗斯嘅咗个啦， 嚟噶， 系嘛？ 系啊，嗰啲啊， 即系呢啲国家都系噶嘛。 系啊。 咁所以咧就喺个国际空域度飞行嘅时候咧，就遭到咧吓俄罗斯嘅苏27啊，咁啊逼近，咁啊今次咧逼近其实就冇嘢，不嬲我哋知道咧你未半飞噶嘛， 系 冇问题啊，即系好似跳 tango 咁系嘛，你嚟我走，我走你嚟噶嘛。咁但系今次咧 CNN 咧就讲翻吓，咁啊同埋呢个美国海军研究会嘅新闻咧就话翻，咁今次咧苏27咧就曳玩嘢，就开 AB。咁啊开 afterburn 咧就喺个 EP 3前面开 afterburn。咁一开咧就大家见到呢啲咁嘅图啦， 仲恶过 top 跟啊男主角冲跑南桥啊， 冲南桥啊， 系冲南桥， 搞到司令都揸错， 系啦，倒写咖啡系咪？ 因为嗰下好劲啊， 系啊， 咁咧所以咧就令到咧EB 三前面咧，其实你突然间开 AB 咧，咁啲空气咪即刻个 画面都震一震嘅， 密度会有影响 系 嘛， 震一震嘅画面都 系啊，咁所以嗰下咧就有个冲力啊，同埋有啲乱流啊， 系啊， 其实咧你知咧部机咧佢螺旋桨嚟噶嘛， 系啊 ，EB 三 系啊， 呢啲咁嘅机咁慢嘅机， 好食风噶， 你咁坐埋去咧，架机真系会偏离嘅。 好食风噶系。 系啊，咁仲要佢咧，应该系持续咁样玩咯。 系啊。 咁成件事听讲话系搞咗25分钟，大家知咧，如果揸车25分钟都 OK 耐啦，何况揸飞机。 系。 所以其实咧，如果佢同你玩足25分钟咧，系好有敌意嘅。 话佢脑都有喎、 啊，系嘛？ 油缸够大啊嘛？ 唔系，咁佢就系想嚟玩呢样嘢，跟住转头走咯。咁咪所谓啫，机地喺隔篱啫嘛。同埋我唔知，我都谂咧，其实佢系玩咗几多剂啦。据说玩咗两剂， 系 啊，即系飞过嚟玩一次，咁咧就每次咧都会点咧，就会飞过嚟之后咧就一个90度角咁样转埋嚟， 系 就即系叫做咧喺你前面咁样打横飞过嚟，然之后就。转走嗰时候就开 A B， 哇！ 咁摆明喷你面， 哇！ 系啊，兜口兜面喷，其实感觉就似咧攞个 low pad 走过嚟，即系喺你前面放屁， 哇！ 咁样就不过个屁劲啲啊， 哇！系， 咁所以咧，美国官员咧都估唔到，其实咧有几近。咁我相信咧，如果今次冇出事咧，咁我谂都应该系几十米咯， 几十咁几十米其实都系， 应该几十米噶咋，因为理论上，但其实都好危险啊，因为你开 A B 咧，其实温度都很高。 如果爆玻璃嘅话，就成机就系咁先噶。 系啊，因为啲气压会冲埋，即系扯啲人出嚟， 撞烂啲嘢，咁啊，始终都会有机会。 系啊，咁同埋你都危险啦，咁高系咪？ 系啊， 即系加压舱咁样，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就俄罗斯自己几近冇人知啊，咁咧有冇武装咧？咁讲咁佢有飞过嚟咁样晒命咧，理论上就应该有嘅。 系啊，应该有。 理论上应该装咗咧两支嗰啲空对空， 系 起码都装两支嘅。咁啊，应该装两支短两支长啦。 系啊， 正常就咁。所以咧，今次咧就对于嗱苏联嗰边、俄罗斯嗰边，梗系话你即系入侵咗我哋个领空啦。 系 咁啊，美国通常就话你唔安全啦。咁啊，各执一词嘅。咁大家知咧，就系俄罗斯咧，自从入侵咗克里米亚之后咧。其实就令到欧美同埋对于俄罗斯个关系就好紧张噶嘛，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就即系大家当花边新闻睇下啦，咁就唔系话啲好认真嘅嘢，但系咧下一单咧就真系讲咧就系美国嗰边咧就上次 Alex 咧就喺 Facebook 咧 就贴咗就话，即系有个中将讲嘅咩啊？ 系 嚟紧咧，就系中美一战咧，真系十五年内应该都有机会啊嘛。咁咧，依家咧，你发觉咧就有贸易战啦。 系 不过近排就民主党系咪赢咗呢个众议院啊？ 系 不过其实冇影响啦，因为其实民主党都系要打你中国噶啦，都冇问题嘅。 咩党派都打你噶啦， 打你噶啦，国策嚟噶嘛。所以其实冇关系嘅。咁咧，但系咧。大家冇发觉我哋依家个主题咧，成日都讲南海噶嘛？ 系， 因为咧美国已经系明白咗咧，如果南海再俾你玩落去咧，每年啊佢差唔多咧系掟差唔多十架军舰，咁大家就要谂咯。如果佢每年有十架，差唔多有十架军舰落水， 十年一百架咯， 十年一百架噶咯。 系啊， 如果你咁计个规模，好快过美国噶咯。因为而家咧大概啦，大陆依个军舰系几多咧？大陆咧，如果你讲零五二 C、零五二 D 啦，再加呢个嘅零五四啦，美越大概系四十零五十艘啦。 仲要美国唔使分东西岸、啊，中国 系啊，中国唔使，中国全部都系摆喺东海、南海， 东海、南海， 东海、南海。 系啊， 佢有啲要分翻你俾北海嘅， 系 即系巩固京师啊嘛。咁咧，但系咧，你如果主力喺东海同南海嘅话咧，其实嚟紧即系话佢哋应该加埋有一百艘。 系 咁，如果你美国掂到一百只过嚟中国呢边同佢只抽咧， 哇，黐过 难啲、啊，因为你要有啲要摆俄罗斯嘛。 系啊， 有啲摆中东嘛， 阿拉斯加嗰边咧要， 东西岸都要摆啲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其实咧，如果你咁睇咧，咁调翻转美国喺南海咪唔够，仲唔够好多船咯？ 系啊。 咁所以咧，依家咧，美国咧就谂过嘅，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。咁当然啦，特朗普咪之前讲过就话，其实美国系会大造军舰噶嘛， 系 要做四百几架嘛。 系 而家美国大概有三百五十几架，咪记错啊？ 系 三百五十几架。咁至于嗰啲，例如话讲提安德洛加级啦，同埋呢个嘅。阿里巴巴级啦，咁样其实加埋咧就应该系大概百零只嘅， 系 啦，即系应该未挨近二百嘅，咁咧就剩低其他嗰啲细啲嘅舰艇啦。 系， 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咁计嘅话咧，就而家美国之前用滨海舰呢、這个呢条数应该计错咗啦。 系， 而家要由头搞过啦， 再整啲再大啲嘅。 依家佢哋就整呢个伯克三型啊，咁伯克三型我哋讲过个雷达系劲过之前六倍嘛，唔、好意思，劲过三十倍， 三十倍， 升称啊，三十倍， 系， 咁三十倍咧，啲人就话。其实大陆会唔会而家整个零五五咧，即系整咗咁多导弹落去啊？ 系 咁而家你整咁多导弹落去，如果你成日都巡南海啊，一遇上八级咧，两个只抽边个赢啊嘛？啲人就话已经八黑级可能输，因为如果斗导弹唔够多。但我哋成日都话导弹就唔使多嘅， 中就得噶啦， 最要准一支打到你傻 啊！ 咁所以咧，中国未受过考验咧，我哋到而家都唔知嘅。但系咧，其实我哋比较关心一样嘢系咩咧？就唔系净系边个弹多啊，大家究竟咧遇上系咪真系会坚打？即系大家喺咩情况会打？ 系， 我觉得成件事先系比较严重啲，就嚟话中国佬咧就会攞个 low pad 俾你撞，撞完之后我话打你啊？定系其实大家都明白嗱，可以去到某个位咧，大家避啦。 系， 嗱，我原本都想入去你海礁五公五海里嘅，但系只要你嘅船咧，大概用一个咩 signal 俾我，好啦，得啦，我今次我行开少少，嗱，我当入咗嚟算啦，我费事行到咁入啦。咁我交差就算啦。 大家斗影相啊， 斗影相啊嘛，即系我觉得佢系应该有呢啲嘅相遇守则。但系咧，我有时睇好多视频咧，即系好多专家都讲就话，其实啲海上守则定咗冇用嘅， 系 都唔遵守嘅，即系大陆唔会遵守嘅，即系美国会嘅， 系 即系美国佢定咗个合约，有一个合约精神噶嘛。虽然又冇咩合约，但系佢都会觉得，咁你唔系定嚟做乜鬼啫？你定咗你梗系要做啦。咁但 系 好多时大陆就唔会睬佢噶嘛。咁所以咧就有少少呢个情况咧系。要注意咯，咁另外咧， 但系共产党好现实嘅，有边个位置就真系就系打佢又积蓄嘅。 哦，咁梗系啦，因为如果真系坚打冇得打噶嘛，即系大家都明啊，即系坚打嘅话咧，其实问题你舰船对舰船就好似大陆赢少少啦嚟紧，但系如果飞机对舰船，成个大陆输晒噶嘛。 哦， 你谂下人哋有航母舰， 系， 同埋咧，我记得咧，唔知边个 啦， 边个网友讲啊，佢话咧攞个 Waps 啊，即系嗰啲黄蜂即系黄蜂号嗰类咧，如果上面摆 F 三十五，你点睇？系冇得睇嘅，系完全系一定系完胜嘅， 系睇唔到嘛？你睇唔到啲 F 三 你就输咗啦。 系 咁所以咧就变咗，其实你美国始终个飞机个优势咧，尤其是你航空母舰同两栖攻击舰系嘛，即系变咗喺南海咧，如果多啲巡弋嘅话咧就系好嘅。同埋咧有啲专家成日都讲咧，不如嚟紧唔好起咁多航空母舰，就起啲两栖攻击舰，悭啲成本就摆多啲 F 三 多咗，其实多咗好多噶啦。 系啊，咁所以咧就如果可以摆落去嘅话咧，其实大陆系难打。而大陆咧，依家咧要征服南海咧，我觉得佢就有关美国。 系 佢咧有航母舰都冇用嘅，佢系要有两栖攻击舰。 哦， 因为咧佢夺岛又好啦， 唔系话整紧嘅咩？ 做防卫佢都要做，但系佢仲未做到啊嘛，未做到架出嚟零七五啊。 就是、整到佢都冇啦，佢都冇塞 app 晒。 唔系佢系冇呢啲机系嘛？ 系咯， 系所以好麻烦。咁啊，摆架咩上去先咯？ 摆直升机咯， 摆架直升机上先啦。佢哋有只叫直二十啊嘛，摆上去先啦，玩住先啦。啊，咁佢哋又冇咩空中炮艇嗰啲嘢嘛？ 系。 好啦，另外咧，讲翻挪威咧。挪威咧都有单嘢，系咪啊？咁咧，挪威咧就之前咧就即系有架叫蓝心级嘅巡防舰啊。咁咧就同架游轮炒埋一齐。 系，即系维京国家见到海上出丑啊！真系。 系咯，即系你谂下，佢都系叫做又唔可以叫海事强国，但系至少佢即系靠佢揾食噶嘛。 系啊。 咁 suppose 咧就唔应该系咁，同埋咧你撞游轮，你感觉系咪有啲似咧？旧年咧就美国军舰就炒埋去入菲律宾嗰啲。菲律宾嗰啲船啊， 啊 日本嗰啲轮嗰啲啊嘛，咁咧、 啊、 又系好毁灭性嘅今次，因为咧炒埋之后咧，直头穿咗个好大个窿啊，咁咧就喺尾啊，南尾啊，嗰位穿咗个窿好大，咁咧直头撞到点咧？撞到咧唔识转弯，即系直头个舵都坏埋咯，估撞到， 啊、 之后咧只能够大概以五节嘅速度，话大家知五节嘅速度即系矮烂速度啦， 系啊， 慢慢喐，慢慢喐，咁咧就大概系我同阿力行路速度度啦， 哇， 五节大概系。因为五节大概就十零公里啦， 哦， 咁即系我同你行路速度咯， 跑步 行行快啲啦， 行快啲啊， 系啦，行快啲啦，系啦，接近慢跑速度啦 ，OK， 大概咁上下速度咁样飘啦，咁啊飘下飘下咁啊，后来飘下之后有人话直头搁置埋啦， 哦， 即系撞到啦咁讲，咁咧依家成个情况最严重嘅咩？因为呢只军舰咧系新嘢嚟嘅。呢新嘢入面咧，就应该系有神盾级嘅战斗力喺度嘅，即系咩意思呢就装咗嗰个 AN-SPY 神盾个战斗系统， 系啦，咁呢个咧神盾系统嚟嘅，咁啊应该系 SPY 1嚟嘅， 哦， 就唔系6嚟嘅，咁应该都唔差嘅呢、這个，咁咧就佢好笑，佢成个海军你估有几多架？ 几多架？ 佢有5架，而家冇咗架， 哇！ 咁咧呢架咧，听讲我肚到啰嗦，冇得救啊！咁依家就应该系冇得救， 应该冇救啦，因为话浸水太耐呢啲电子嘢。 系啊，同埋就入面好多即系啲动能嘅地方咧都坏晒，浸晒咁样。 engine都坏咗。 系啊，而当时咧个船速咧，其实就罗生门嘅，即系咧有人就话其实应该游轮咧就唔避个军舰，有人就话个军舰本身就唔避游轮。咁通常咧。大家咧睇呢件事情就睇咩？就係、是、睇第一睇大家個航向邊個最後有扭態啦。 係啊。 第二個就係睇速度啦，係咪你的速度太危險啦？係。咁通常咧，我同阿力食嘅原則成日通常都係嘅。究竟咧，你可以話一個小朋友撞阿婆啊，定個阿婆撞小朋友咧？通常就梗系快嗰个撞慢嗰个，你好难话慢嗰个撞快嗰个。 咁嗱，呢个所以咧就要佢要行多啲个维多利亚港啦。 系， 即系或者话维多利亚港咧，就算啲渡海小轮咧打横行呢啲船都唔会撞到佢嘅。 你意思佢因为快，定因为佢地胆够啊？ 大家有默契啦。 咁所以咧就今次个路线吓，即系咁样炒埋，其实 suppose 啊，即系。开头睇咧就应该个路线唔似会撞嘅，咁但系点计都好啦，个军舰嗰阵时嘅航速咧就17节， 系 即系大概30零公里嘅速度啦，咁另外嗰架咧就大概7节，其实好慢啊，就又系我同阿力行路速度啦，你有冇谂过你龟咁行都会俾人撞啊？系好难嘅成件事，咁啊听讲咧，游轮嗰边话我哋有漏态噶。但系大佬，我阿婆咁嘅速度扭太，你细路速度撞埋你咯。 十波战舰灵活啲啦，应该 系啊，所以就好鬼危险。而今次咧呢架出事嘅船啊，英斯塔德号啊，咁英斯塔德号咧就佢好似咧就删咗个叫 AIG 啊，叫做咧海事自动识别系统啊。咁咧呢个咧熄咗呢个系统之后咧，就变咗咧好多时咧佢系可以 detect 到啲船， 系 熄咗，变咗就咁行嘅话咧就会出事。咁但我哋未知点解会死， 即係返下维京时代啊，我哋肉眼睇啊， 肉眼睇啊，哇呢啲军舰呢几千吨你就好难去咁样去做啊。咁所以呢而家呢 suppose 呢就呢单嘢呢係应该係边个负责呢？船长定係啲水手入面有问题呢？ 天文都要负责㗎啦，大家都 有眼瞓㗎嘛。係咪做个军演太攰呀？三叉戟。咁所以呢就究竟係咩事？究竟係军方嗰啲 manual 做得唔好啊，船长指挥得唔好啊，个别人出错啊，定其实真系游轮咧炒埋嚟咧？嗱，依家都未知嘅。咁但系咧就即系照咁睇咧，系即系又系一啲离奇嘅呢单嘢。 我大家冇理，大家到最尾就真系会撞完先避咁太迟啦。 咁我觉得奉劝啲军舰大哥咧，其实有时咧，你虽然你军舰系大晒嘅，但系有啲位咧你都小心啲，因为你撞嗨花咗啲阿爷爷咧，真系整到傻噶，大佬啲钱咧纳税人真系 最紧要。冇死人啊嘛，死人就大镬噶啦。 咁系唔好死人，系啦，炒都冇事系嘛， 系啦，好啦，最后呢个咧就延续翻我哋上个礼拜嗰个话题咧，就呢个嘅列诶富之列佐夫系咪啊？ 系， 咁嗰个干船佬咧 穿翻个窿， 穿咗个窿嘅。 咁而家穿个窿，补翻未咧？ 佢嗱个船就穿窿啦。听讲嗰剂嘢咧，搞到呢个船佬咧 报销， 自己都大伤。 自己报销。 系啊，因为我哋上次系咪净系讲架船啊？ 系， 我就冇讲个船号。 哦，嗱，唔系个龙门吊臂，系嗰、那个。吊臂啫，好通把吊臂成个瞓咗落去， 成个瞓落去。咁打中之余咧，佢话据说咧，依家个干船佬都出咗事啊。 系 系啊，咁啊变咗点咧？就变咗依家个船嗱，因为如果连个船佬都出咗事，问题咩就系佢冇啦， 冇噶啦， 佢冇货啦， 冇整噶啦。 唔系啊，佢直头系咩咧？佢已经冇厂可以做到啦， 冇整噶系啊，冇 整。系啊，于是依家咧就咁拍埋一边咯， 系 冇人整啦。依家变咗富之列咗夫点算咧？ 使嚟中国咯， 系啦，依家就有声音就话不如过去中国啦，因为中国有得做嘛， 仲系咯， 你不如大连啦，近近地， 系咯， 你去大连，因为大连嗰间帮你搞咯， 系咯， 咁所以唔知点算，即系依家咧就 你唔好做，你唔好做零零二 A 住，借住为佢俾我收大收先， 哇！但系中国要收佢几多钱好啦？ 啊、 不如中国话你唔好做啦，我整个价俾你啦，平平地， 我零零一 C 蚀俾你。 零一 C 零一 B 系啦， 喂，零零一 C 可能都先进过佢嗰啲嘅，真系。但系佢话我要装晒啲好劲啲花岗岩啊，嗰啲元武岩啊，嗰啲 整翻个船身先啦、啊，大佬，船身都搞唔掂。 唔系啊，我要整嗰啲嘢，同埋嗰啲钢啲技术唔同嘅， 系咩？ 系我有少少唔同噶，应该仲系俄罗斯劲少少嘅。 哦， 咁所以咧，佢会觉得，喂，你嘅航模舰咧睇落就好靓仔，但系入面啲料咧争啲嘅。 俄罗斯啲， 我未必用到五十年。 啲北欧钢啊， 系嘛？咁所以就我觉得俄罗斯系唔会做嘅，但系俄罗斯有冇机会将佢拖过嚟大陆咧？你觉得有冇机会咧？ 即系啲 就好似之前咁啊， 即系基辅级嗰啲咧。 你记得上次佢未喺乌克兰度买一架嘢拖过嚟大陆嘅， 系啊， 会今次就喺俄罗斯边拖过嚟咧？ 即系专卖晒啲咩明斯克号啊、基辅号级嗰啲。 你之前未卖俾大陆嘅，依家调翻转，依家你拖过嚟大陆，大陆帮你整翻，你自己拖翻去， 系啦， 系咪咁样咧？咁就大家都唔知啊。咁但係呢就不如咁讲，如果今次呢富之列佐夫冇咗报销呢，咁俄罗斯咪冇咗航母舰囉。咁咪咪世界海事大国囉。 係囉。 印度都有你冇。印度嗰日俾返你用住先啦，不如。不如你租住。 租 问印度租返 返几乎吸 啲架俾我用返先啦，唔得。咁样。係咪咁所以呢其实呢即係如果作为一个海事大国呢，呢个位係有啲尴尬。 係啊。 系啊，几好笑噶。好，我哋呢一节嚟到呢度先。